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要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嗯。 那今天呢，我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往下说。 前不久啊，我跟一位患者的家属通了电话。 嗯，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 20多年的啊，这个脑病瘫痪在床。 嗯， 心脏也有问题，大大小小身上十几个病。他说我初步算了一下，老伴儿是16个病，连话也不能说。 哦， 当时啊就诊是打车啊，100多块钱打车，100多里地吧，大概打了150块钱还是200块钱，跟我讲也是偶尔听到咱们中医讲学来的。那么当时这个状态，家里去了几个人，因为他是瘫痪了很多年了。 嗯， 老爷子64岁，大概40出头的时候就这样了。 哦， 所以老太太就说呀，这日子我没法过了。为什么说没法过了？啊，孩子们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我跟老头子又这样，老头子也不会说话，吃喝拉撒全都在床上。他说我就想啊，买点药，包点饺子，跟老头一起吃就走了吧。 嗯， 所以你说听到这种情况啊，治了20年了，这个病越多越重，就是说没有对症。所以当时我听了这个事儿以后，心里就说特别特别的难受。 嗯， 所以我就想，我之前啊治疗这个老先生跟他这个老伴儿的病症差不多，结果那个64岁的这位朋友呢打车来看病啊，他说就是最后一站了，好就好吧，不好呢我也没钱了， 我对这个生活呀，我也没指望了。但是呢，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啊，这不抛弃不放弃，所以带着老伴儿无论如何来瞧一瞧病。 嗯， 结果后来是什么状态呢？我讲给你听。 好， 在家里穿衣服啊，能伸胳膊了。 嗯，能动了 啊啊！然后原来吃饭吧得吃个一小时，现在15分钟。到18分钟，一盆饭一盆菜全部自己吃光。 嗯， 不要老伴儿喂。 这是个生活的每一个这个状态都在逐步的好转 啊，没有多久，个把月时间。 嗯， 然后呢留哈喇子啊，那么哈喇子不留了，然后他起床了。 嗯 啊，从人家抬着，后来是坐轮椅，轮椅以后现在是自己拄着棍儿能出门去晒太阳。 嗯，这个生活能够自理了。 那么其实这个治疗当时家属很惊奇。那么我们讲之前很多人的治疗都是什么呢？活血化瘀。 嗯， 咱们现在的治疗啊，它这个方子啊，几代人的传承，从谈论治了。从谈论治以后，你看看这个家庭，老伴儿在，这个家就在，所以老两口现在这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好。 嗯， 而且老爷子已经能蹦几个字儿了，很多年不说话了。老太太说，我就是跟一个哑巴人在过日子，现在他也会说呸呸呸，嘘嘘嘘， 嗯， 也会这么说了。所以我们讲呢，这个不抛弃不放弃啊，这个中医调理病症呢，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医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或者是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这病实在是好不了的人，可能对大伙来说，它就是一线希望。 嗯， 啊，中医啊，给你调病。那么咱们再说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老先生，我给这个老先生调理病症啊，主要就是从谈论治。啊，那么我们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咱们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现在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呢？工作节奏的加快。 嗯， 那么你们的饮食结构你们想一想有没有改变？我不问别人吧。 嗯， 你中午吃啥呀？你晚上吃啥呀？你早饭吃不吃啊？有的时候你不吃早饭， 没错， 是不是赶点儿啊？有的时候呢，这中饭呢，食堂里的不爱吃，是不是？ 嗯， 哎，然后呢， 就点外卖， 啊，就点外卖了。你看看你，啊，下了班，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呢，这晚饭就先不吃了。 嗯， 啊，先去办个什么事儿啊？因为下班是你的时间了，对不对？ 没错。 那这晚饭什么时候吃呢？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呗？ 也有可能就不吃了。 啊，也有可能啊，吃点饼干，吃块面包啊，这就一天就混过去了。所以呢，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开始改变了，然后脂肪的过量摄入，以及呢气候啊、环境啊、污染呐、啊、等等，就形成了咱们人的多痰浊的体质。 嗯， 痰浊，所以呢，我个人主张啊，不代表别的大夫的这个看法。我个人主张，如果说咱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哪怕你上了支架，哪怕是你做了搭桥，这仅仅是解决一时的问题。这一类病症患者，咱们从祛痰开始。而要祛痰呢，首先就要开胃。 嗯 啊，所以我给那个老先生开的那个方子就是开胃的 温胆汤。 对呀、 嗯、 他开始纳闷啊，你不给个什么活血化瘀的，你给个温胆汤啊，你这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去痰浊。 对呀、 嗯、 没错啊。所以咱们治疗冠心病的方法，治疗血管堵的方法，也要随你的病症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说还死守着 补气活血的治法，那最多加个温通啊，不知道祛痰，那么对这一类病症的治疗效果这个就会明显的下降。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徐主任，自打您开始推广生物疗法以来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朋友跟我们反映啊，他们这些年所带来的痛苦和无奈。那徐主任，您觉得这种我们传统的治疗方式啊，有哪些弊端呢？ 这个事儿吧，你得辩证的看，得实事求是，不能太绝对。咱们就比如说，都知道做手术伤身体伤元气，可是到了救急的时候，为了保命，那你就得做手术，对不对呀？那过去科技没有发展成这样，没有这生物疗法，那这个人生病了，那肯定是不能挺着的，对不对呀？可是大伙儿要知道，这细菌病毒啊，它有抗药性的，人的身体呢，它也是有抗药性的。那如果你光来控制病情的话，刚开始啊，可能觉得挺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病不仅会越来越重，而且你这个药啊，还会越吃越多。就像前几天，有几个患者给我打电话说的那样，本身就是高血压，伴有二级心衰，就跟我讲，之前呢，那这些年的药啊，那都吃得太多了，一天三顿药，一顿就得有一瓶盖，那家里的茶几下头大瓶小瓶的全是他吃的药。那可真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懂医的人都知道，伤肝伤肾伤胃肠，你不信你就仔细看看药盒里的说明书，时间一长谁也受不了。所以这些年就算没有这生物疗法，我一般呢也推荐大伙儿用中药方子，但中药有中药的好，中药呢也有中药的苦，能不能买全药材倒还好说，毕竟这个都可以帮到你。但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了，徐主任呢，你再帮我想想别的办法，这汤药啊太苦了，我真是喝不下去。 没错，其实徐主任，我原来也喝过中药，但是啊喝个三四天我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味道确实是太苦了。 味道确实苦，你三四天就坚持不下去了，其实有的大夫给你一副药一开，好家伙，十天二十天，你这个病就得吃这么多天，你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个生物疗法这种方式啊，一问世就受到了我们广大的病友们的关注，因为它就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咱比如说我在临床验证的时候曾经收治过一个女患者，51岁更年期的问题，而且伴有严重的失眠，她要是一到晚上她这个脑子啊，她就想事儿。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是似睡非睡的，突然想起白天一个什么事儿，其实呢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但是这事儿一想到他这一宿就过不去了啊，翻来覆去的总跟那儿合计，经常是一晚上能睡两个点就不错了。当然他上医院也看过中医，人家给开的解郁汤，那这方子当时我也看了没问题，对他的症啊，正常来说你三副药喝完 失眠跟更年期的这个情况一定会见到起色。 嗯， 但是他喝不下去，而且他还心急。 哦， 他喝一副药就想见效，用他的话讲，这不行，这么难喝，效果还来得这么慢。那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个生物疗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中药汤子没有在医院开的那个安定好。 嗯， 啊，安定的来得快，睡前吃一粒儿。那这话说的也对，再好的中药它没有你吃的那个安定来得快。而且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伙计，大家伙都吃过安定。那大伙吃完了安定之后，你睡呢可以睡着，但是你睡着解乏吗？不解乏，对不对？你昏昏沉沉的。 嗯， 所以你醒了以后啊，你脑袋就会疼。我没有吓唬大家的意思，严重的会导致小脑萎缩、老年痴呆。 哦，有这么多严重的后果。 所以啊，你别看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吃了十年八年的安眠药，没准儿他就不知道。那我说的那个女患者也是，发现不吃这安眠药呢，就铁定睡不着了。吃一片两片也还不好使，吃多了呢，第二天头疼。所以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也是听人介绍吧，啊，找我来了。那我老太太治失眠从不给人开安定，那她还不喝中药，那我考虑了一下，干脆就让她用生物疗法。 嗯， 那患者因为长时间睡不好觉嘛，再加上长时间的吃安定，脾气还特别大。 哦， 哎，做完之后用她的话说，做完了感觉这也没怎么样啊，我也没困呢，我做的时候我也没睡着啊，你这是不是没用啊？走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他跟我招呼都没打。 嗯 嗯，脾气还特别大。 哦， 哎，做完之后用他的话说，做完了感觉这也没怎么样啊，我也没困呢，我做的时候我也没睡着啊，你这是不是没用啊？走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他跟我招呼都没打。 嗯 嗯，拉着脸就走了。 哦， 那我当时不知道这事儿，是我学生跟我讲的，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我还反应了一下，我说他可能有事儿吧，着急的去办事儿了。结果呢，第二天一大早我一来，我就看他在门口等我呢。 嗯， 看我来了，徐主任呢，我谢谢您来了，昨天真对不起，走的时候没跟您说声谢谢。 哦， 您这真是太好使了。我说怎么的，你慢点说，你别着急。他说呀，我昨天晚上十点的时候，差不了这个点我就犯困了，我脚都没洗，我赶紧就躺下了，我一口气就睡了四个多小时，快到三点钟才起来上个厕所，躺在那儿呢我就觉得挺知足了。 嗯， 结果没想到躺在那儿呢我就又睡了两个点。 哦， 醒了之后呢我就收拾收拾就想过来跟您汇报了。 嗯，一共睡了六个多小时呢。 是，哎呀，他说你这一觉让我睡得特别解乏，而且我的脑袋不那么迷糊。听他说完我就乐了，行，感觉好，那就坚持一会儿再做半个小时吧，然后呢我再把这个生物制剂给你配上，给你神经细胞补充能量。我说你放心，不难喝，就一小口。 嗯， 啊，不是那一大袋中药。那后来他每天晚上就是第一觉至少能睡四五个小时。 哦， 而且他这个更年期啊，原先是脸色潮红啊，脾气暴躁的症状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就算有的时候上来那股劲儿也非常轻了。 嗯， 甚至有时候汗都不出了，并且呢爱吃东西了，平时呢也不爱琢磨事儿了。那这些症状的改变就是和这个睡眠质量的提升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嗯， 因为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失眠呢它就是咱们脑神经异常兴奋导致的，也就是神经细胞因为损伤或 或者受到刺激，在该休息的时候出现了异常活跃的情况。那其他脏腑器官在脑神经异常的牵连下也得不到休息。所以在中医上讲，这失眠呢，它就是一个基础病症。 嗯，什么是基础病症呢？ 就是你睡不着觉啊，它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会引起很多的毛病。 嗯， 咱比方说，你今天晚上你没睡着，第二天早上你都不用量血压，它肯定是高的，那么你的心就会很难受。所以说，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以及五脏六腑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那么睡不好觉的人，他的身体绝对不会好。 嗯，所以说失眠啊，并不仅仅是我们睡不好觉，而且还会带来很多身体其他方面的疾病。 是啊，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身体其他方面有疾病，它也会让你睡不着觉。 嗯， 相辅相成。那我们在临床上啊，有那么几个数据，今天呢，既然讲到这儿了，可以跟大伙儿呢说一下。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脏病的患者都是因为睡不着觉把你弄到这个程度的。 哦， 尤其是现在抑郁症这个病症非常多。那么三分之二的抑郁症这个病啊，都是失眠来的。那生物疗法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此。生物疗法它是针对细胞层面，是全方位的治疗。咱们在临床上对几万例的失眠患者以后，我们发现很多人不仅睡眠改善了，其他病灶部位受损老化的细胞也都得到了修复，也就是身上这个病啊越少。 嗯，那徐主任，为什么他能够有如此快速有效的对失眠这个病症？ 这个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能够释放出修复神经细胞的巴马高地磁。 嗯， 我刚才讲了，失眠就是你大脑在该休息的时候它不去休息，反而它活跃的一种基础病症。我们做过一个相关的临床实验，给人的头部贴八个电极片来检测人的脑电波。那正常的人到了晚上，他的脑电波会越来越平稳，直到他睡着。那么如果他在做梦的话，脑电波会有稍许的波动，但是不严重。 嗯， 可是失眠患者的脑电波就不是这样了。 哦， 白天他波动小，越是到晚上它波动越大，越兴奋，而且越活跃。所以很多失眠患者跟我反映，本来啊一个白天都没精神了，就想歇会儿，就想睡一会儿，可到了晚上躺床上了，终于是该睡觉了，立马是睡意全无啊。 嗯， 反而到开始胡思乱想，白天很小的事儿，自个儿也能翻来覆去的想，不想都不行。然后呢，随着脑神经的异常兴奋，对外界的声音也开始敏感了。什么闹钟滴滴答答的，不行，睡不着觉。外头有一丁点的风吹呀，树哗啦哗啦的声音，也睡不着。而且呢，楼道上楼下楼的夜间的，什么推个自行车啊等等，在耳朵里就觉得这个声音好像放大了一样，这个耳朵里就受不了了。可这样的患者，这种状况他们到了巴马用不了几天肯定就没这毛病了。 嗯， 一般来讲到了那半个月睡得就特别沉，普遍一觉就是六七个小时。 为什么这么快呀？ 是啊，得找找原因呢。原因就是巴马的高地磁，它会像做按摩一样安抚躁动的脑神经，并且直接修复了收到刺激和损伤的脑神经细胞。 嗯， 让大脑呢逐渐的舒缓，降低兴奋度，进而呢逐渐和天时相对应，恢复咱们正常的作息规律。所以你看巴马人，他们那儿的人为什么长寿啊，为什么健康啊，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嗯， 天亮了，别管是四点钟还是六点钟，他们就起来了，该干活的干活，该做饭的做饭。晚上了，一般来讲八点过点了，这个山上呢，除了偶尔的一声狗叫，基本就没动静了。 哦，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闭灯的。那可能听到这儿有人说，这个我不行，我受不了了，我晚上怎么的也得看电视剧看到九十点钟，不到个十点十一点我睡不着。那你放心，听众朋友，你只要到了巴马，我跟你打个赌都行，你用不了一星期，你必然会开始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为什么呀？ 因为在高地磁的影响下，咱们的身体会逐渐的恢复最健康最原始的状态，而且是逐渐的顺应自然规律， 嗯， 重新找到生命法则。 哦，顺应天时了。 嗯，就比如啊，有一个承德的老妹妹啊，57岁，来巴马之前呢，她是根本睡不了觉，而且呢还有着一定的抑郁。他老伴就跟我讲啊，说他这病啊，就是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刚结婚没到一个月，就因为我的老妹妹让儿子下楼去街对面去买酱油，结果呢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没到医院人就走了。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就这一个儿子。 嗯， 自打出了这个事儿，这老妹妹这个觉她就睡不好了，本来100多斤的人一下子瘦到了70多斤，整个人一下子就脱了相一样，脸部的颧骨全都凸出来了，最后这熬的两个太阳穴这个地方都熬出两个大坑。那么抑郁的情况呢也越来越严重，饭也不爱吃了，整天也不爱跟人打交道，而且每天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睡觉，就是睡不着，就这个最痛苦。那么后来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得靠吃安定。最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吃5片。 吃5片啊？ 啊， 吃5片能睡着吗？ 也不能啊，他到半夜一样就醒了呀。 哦， 整个人不到半年吧，哎，可以说你都不敢认他了。后来他老伴看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大夫就说了，我们给他开药也只是维持，而且这药的副作用也大，你还不如带他去旅游吧。就这么的来的巴马。那来了之后，这老妹妹虽然还是抑郁，但是睡眠先好了，晚上能睡着觉了，然后这个觉睡好了，人就知道饿了，慢慢的就胖回来了。 嗯， 就这么的老两口一合计，回去也是痛苦，睹物思人呐，干脆呢就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这不就在巴马定居了。因为呢至少在这儿能睡一个安稳觉。 没错，能睡觉了可是比什么都强啊。 是啊，其实失眠这个病它可大可小，时间短一两天那没事儿，那要是时间长了，别说几年，你就是俩礼拜一个月的，这个人一般就折磨的有点不行了。因为他跟你身上哪儿疼哪儿痒的还不一样，他这个病啊就像是小刀子割肉一样，不弄疼你他是折磨你。就像我临床接诊过的一个患者，那失眠快10年了，基本上是躺下来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有时候连着熬了好几天，身体实在受不了了，勉强能睡一会儿，但这一晚上有啥动静他都知道，说是睡觉其实也就只是一个眯着的程度。 嗯， 有时候到凌晨3-4点钟他就醒了，瞪着眼睛到天亮。我说你这10年都这么过，你这心脏你这脾胃也不行啊。结果老妹妹就说了，那可不是吗，心肌缺血其实也就只是一个眯着的程度。 嗯， 有时候到凌晨3-4点钟他就醒了，瞪着眼睛到天亮。我说你这10年都这么过， 你这心脏，你这脾胃也不行啊。结果老妹妹就说了，那可不是吗？心肌缺血呀，乳腺病啊，我乳腺里有结节呀，我还有甲状腺结节呀。我说老妹妹，你多大岁数啊？我61，是不吃这药就睡不着，吃安定已经都不起作用了。那这么严重，当时呢，我就让他把给细胞补充腿部内侧的三阴交，两侧啊，三阴交这个穴位。那说到这儿啊，那收音机旁的已经把生物疗法带回家的朋友，如果你的睡眠不好，你也可以这么用，就是把主机搁在脚底下，把电极片贴在三阴交穴，也就是脚踝内侧往上三指的地方。那贴的时候呢，你找穴位呢也不用太较真啊，一分两分往上往下的，你往脚踝上边一点一贴就行了。因为它是释放高地磁，覆盖的范围广，你位置偏一点正一点都不会影响到效果。 嗯， 那么我说的这位朋友他做了5分钟，他就跟我说热 哦 啊，然后这脚啊有股劲儿，麻酥酥的就往上走。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问他你现在什么感觉，他说哎，特别的轻松。他就跟我说啊，浑身上下暖洋洋的，然后这脑袋吧不那么昏沉沉了。我说那好，你看看晚上睡得咋样啊。第二天呢，他来的时候就跟我说11点的时候躺下就睡着了。 哦， 不过呢3点钟还是醒了，但是我也知足了，这4个小时够了。 嗯， 我就笑了，4个小时不够的，你什么时候到了7个小时了，这才是算好了，你要有信心。后来呢，每天基本都保持在6个小时左右，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那已经是彻底不一样了，不仅是睡不着觉的情况没有了，心脏也有劲儿了，而且那些上火生气导致的结节呀增生啊，也都在高地磁的影响下也都不见了。 嗯， 那么像这种例子我们临床上是非常多的，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所以它能让失眠患者的睡眠时间延长到6-7个小时，而且让睡眠的质量大大增加，深度睡眠呢都能保持在2个小时以上。所以生物疗法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医院以及患者的追捧？ 嗯，没错，也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朋友的身体呢少受到很多的伤害，而且能够给您带来好身体。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启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 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说说看有什么问题，请说啊。 我呀 啊， 跟你这老中医通话呀 啊， 我非常荣幸啊。 哎呦，跟一个老太太还说非常荣幸呢。 啊，荣幸啊，和高兴 啊，高兴，我也高兴 啊。 我高兴的是啥呢？我老伴儿的三种病 啊 有救了。 老伴儿 三种病也有救了 啊。糖尿病 啊。 嗯， 我跟你说说呀 啊， 我老伴儿的情况 啊。 啊，我老伴儿啊，头十几年前呢、啊、得了一个带状疱疹 啊。啊， 这带状疱疹是长在这个前额头，左前额头上。 左前额头。嗯嗯， 哎，左前额头这个治完了以后呢， 嗯， 就落下来了个后遗症 啊， 疼的要命啊。 嗯，疼的要命， 一疼起来呀、 嗯、 饭也吃不了，睡也睡不着。 嗯， 家人呐、啊、刚跟着着急呀、啊。 嗯嗯， 这十几年呢、啊、我没少跑啊。 嗯， 山南海北的我都跟领着去了。 嗯嗯， 也就是我治不了了。 嗯嗯， 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呀、啊、他是也是十几年前得了一个哮喘，就过敏性的哮喘呐、 啊。嗯嗯， 有什么这个台风啊， 嗯， 就是羽毛了， 嗯， 就是电料了， 嗯， 就这些过敏。 嗯嗯， 还有一个病啊，就是通过这两个病完了以后呢，引起了一个他那个心脏病， 那就肺心病。 心脏病呢、 嗯， 有的大夫说呢是冠状心脏病， 嗯嗯， 有的说呢是什么什么心律不齐， 嗯嗯， 就这三种病 啊， 给他呀琢磨的现在是、啊、那个骨瘦如柴了。 嗯嗯， 我就天天的愁啊， 嗯， 怎么整呢？这个病 不是个问题。 哎呀，那个太好了 啊！ 我跟你再说说 啊， 我那、啊这个咱们铁岭这次呢，这个做的什么那个试验呢？ 啊， 我做了五天 啊， 这五天我这个糖尿病啊 啊 也有所改善，但是说彻底那是不可能。 那五天不行， 五天、 啊、对对对，嗯， 这个真不错呀 啊！ 完了又听说有这个优惠了。 啊！ 哎呀，可我乐的蹦起来了， 可乐的蹦起来了。 小孩说：“ 嗯、 你这老头感觉了，这疯了 啊，疯了。”嗯，高兴的 了， 高兴的蹦起来了啊。嗯， 做完了以后吧， 啊， 第二天回家我就取钱。 啊、哦、啊、哦，就取钱去了。嗯， 给老伴做， 嗯， 但是我做的不一定准 啊， 所以我就请示请示，这回找着你这个老中医呀、 啊，啊啊， 我就太荣幸了。老伴有救了。 哎，首先我跟您说啊，咱这个穴位啊，就是您在这个贴的时候稍微歪个这么三分五分半寸的不要紧，因为咱们这个电极片释放的这个地磁场的覆盖面它很大，自动的就帮你通过这个经络找到这个穴位了。这个跟针灸它不一样，针灸你非得扎到那根筋上那个穴位上，你找不准它没效果。咱这个你哪儿疼贴哪儿，哪儿不舒服贴哪儿，就是在书上有的穴位，对，阿是穴，你找错一点儿都没问题，找错一点歪一点都没问题，这是第一个。 好嘞。 第二个呢，我首先呢先把您老伴儿这个情况给解决一下啊，咱们再说。 对对对， 您什么情况？ 尤其是带状疱疹这个 啊，带状疱疹治疗的方法有很多种，对不对 啊？ 那么首先这个是后遗症，病毒在神经上，而且呢它这个病呢是在头部，那么你拿到的我们讲头部的问题寻列缺，你给老伴儿做列缺穴。 列缺在手腕上。 对，列缺在两个手腕列缺。 哎， 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主机搁哪儿呢？主机老伴儿不是有那个心脏病吗？对不对？心脏病主机可以靠在后背的心脏上，也可以抱在胸前，这个明白了吧？ 啊，明白。 接下来心脏病我不说了，在书上有穴位，你自己去找。 哎， 那么哮喘病呢也有穴位， 书上也有、 哎、 气管炎、哮喘都在这里也有穴位。另外、 啊、 我告诉你、 啊、 如果说这两个穴位做下来、 哎、 哮喘还不怎么见好，增加一个穴位、 啊、 后边是大椎穴、 啊、 就是脖子后面最高的那个骨头、 哎、 前头贴在天突下一寸的悬肌穴、 哎、好， 这个在人体整体的那个图上找得到的悬肌穴、 哎、 天突下一寸 啊上一点、 哎、 下一点都没事、 哎、 这个针对哮喘是非常好的、 哎、 那么这个我就不说了。那么另外、 哎、 我给你老伴儿出一个带状疱疹的方子，您 那就记不来吧、 我不用记，我给你发到这个铁岭。这个方子正常情况下吃三天，非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要吃个十多天，啊，就看你们先把这个神经上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好不好？啊，这个回头，现在您不要抄了，回头问去啊。 好 了，说说您这个病，我告诉你，你这个必须得连续做，啊。 对。 那你做的是不是三阴交啊？你去啊。 好 了，说说您这个病，我告诉你，你这个必须得连续做。啊， 对， 那你做的是不是三阴交啊？ 三阴交和做脚底。 嗯，对，那你就每天都要做一做。 哎，好， 每天做一做啊，每天都得做、 哎、 你也可以做两次， 早上晚上。 哎，对，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这样子下来以后、 哎、 过一段时间你就过个几天查一下啊，只要是说您的肺脾肾呐这些啊都健康了、 哎、 细胞健康了，因为糖尿病就是肺脾肾的问题，他要是都健康了、 哦、 那你的问题就不大。主机既可搁在脚底、哦、也可以搁在这个，因为是肺脾肾，那么就说你抱在胸前靠在后背、这都可以。 哎 啊，这就我就给你讲解这么些。 哎 啊， 行， 好了，还有别的问题吗？ 别的没啥了，我谢谢你了、 嗯、不用谢， 我给你做医了。 哎，别别别，这个不能这样的啊，咱们都是老同志，病好了就成啊，跟你老伴儿说，他这个问题在我这儿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啊。 啊，好嘞。 还有老伴儿不要吃热性的食物啊， 不要吃太热的，热劲儿的， 就是羊肉啊，热性的那些 啊， 那些 羊肉了，牛 肉 了， 狗肉啊。 狗 肉 啊 羊肉啊，这不能吃，冬天也别吃啊。 好好好， 哎，辣椒那些都别吃啊。 哎 哎，好嘞，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谢谢，哎，谢谢，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 首先我得感谢你。 哎呦， 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点个大大的赞。 无量啊。 是什么情况给我点个大大的赞呢？ 哎呀，这个这么大的12800的，你白送给咱们老百姓。 啊， 你这不是功德无量吗？ 啊，不管怎么说，给大伙儿解决这个痛苦吧，解决这个病症的治疗吧，对不对啊？ 这是功德无量 啊， 徐主任。 嗯，说说看。 抚顺的，你看，听说知道了吧？ 抚顺是啊，嗯。 啊，我抚顺的。 嗯。 我现在吧， 嗯， 我是一体多病。 啊，一体多病。 啊，主要的是腰椎椎管狭窄，完手术之后，我听你讲座之后，我这是后遗症 啊，手术后遗症， 瘫痪了 啊啊， 玻璃盖往下没有知觉 啊啊， 以前是麻木没有知觉， 嗯， 大小便失禁 啊， 完了还得褥疮， 得了褥疮了， 褥疮， 嗯嗯， 这褥疮已经5年了不封口， 褥疮5年不封口，第一个它这儿是有炎症了，第二个呢，你老是压迫。这个地方的气血循环不畅通了， 对，神经不通 啊，对呀、啊， 完了呢，我还呢是眼睛，我这俩月就失明了，啥也看不着了。 你什么病导致眼睛失明啊？ 我以前吧是高度近视，玻璃体混浊， 网脱吗？ 这半年2年吧得的是白内障，2015我上医院去做手术，人家不给我做了，就是我。 啊， 手术效果不行 啊， 所以这俩月的失明看不到了，多少有一点光感 啊啊 啊， 我就这个情况，看你老看看怎么个指挥教导我 啊啊。 嗯， 那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现在起不了床还疼吗？ 疼吧，比以前轻了，这两天就要以前吧， 嗯， 麻木，没有，不是没有知觉。 嗯， 我现在坐着这么几个到家，这第四天嘛， 啊， 现在脚就有点疼痛感差了，略少有点走道有点轻的感觉， 走道开始轻的感觉，你坐的、 就是、有见效了， 是见效了。那你坐的什么穴位？你告诉我。 我现在就坐后腰那两个穴位。 嗯，就是咱们说那个肾腧穴，两个腰眼那是吗？ 说两个腰眼 啊，除了腰眼以外，你现在能走吗？ 能走。 能走，你那个主机可以坐在屁股上。那么你这个腰背的问题呢，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两个腰眼那肾腧穴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委中穴，就膝盖后头那个窝那儿。 啊，那膝盖就是曲着那当垫呢。 啊，就是 也行。 这个地方两个电极片搁这儿，然后主机你搁在腰里，主机搁在腰里、啊、或者主机你要是顾着屁股呢，你就坐着也行，怎么那也行，或者搁在腰里。 啊啊，就这俩可以换着， 哎，都换着就都可以做。他又顾着你腰部了，又顾着你的这个走路了、腿了、麻了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做足浴。 啊， 做足浴。 泡。嗯。 啊，就是把脚啊搁两个盆儿，不能用铁盆，都是用塑料盆跟那个跟这个木盆都可以。然后搁上你泡脚的温水。左脚一个盆，右脚一个盆，两个电极线就相当于贴在你的那个原来这个身上一样。 嗯 啊， 就搁水里，水温就是适当就可以，稍微一个点就可以。 就是你平时泡脚的水温。 啊。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主机开起来就行了。 嗯，好了，谢谢。 啊。 嗯。 啊，除了你现在这个病，你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病？ 大小便失禁呢？ 啊。 大小便失禁。 大小便还失禁。 我这病已经31年了 啊。那大小便失禁呢，这就跟咱们的肾经，就是腰眼这个肾经有关系 啊、 嗯、然后你的主机可以坐在屁股底下 啊，行、嗯、 哎，坐在屁股底下。还有一个呢、嗯、就是做一下承山穴。 承山穴叫什么？搁哪个位置？ 就是这个小腿从膝盖窝到你的、嗯、脚的脚腕那个大踝骨的当中，就是那个肌肉，就是那个小腿上有一坨肌肉嘛、 啊啊， 就在那个肌肉往下小腿这个交接的这儿， 中间， 对对对，承山穴。承山穴呢，它是足太阳膀胱经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 嗯、 啊，这个呢它也管腰背疼啊、 嗯、 它呢是运化水湿固化脾土的、嗯、那么这个穴位如果说您做的话，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嗯、 哎，你放心，一点点的来，腰腿的问题好了，大小便失禁也会逐渐的好起来。 啊 嗯啊，咱就不用穿那尿不湿了，对不对？ 啊，对对。 啊，好。 不是，我刚才不就说那眼睛，我坐哪个穴位？坐哪个？ 眼睛的一般正常的来讲，眼睛一般就是跟这个肾、跟这个肝有关系。有一个穴位叫列缺穴。 列缺穴。 列缺穴呢，就是我们说头项寻列缺。也就是眼睛的问题可以找列缺穴，两个手合谷一交叉， 啊， 然后你的食指指的另外一个手的手腕的那个位置， 嗯， 就是列缺。 啊，做眼睛做那个。 嗯，两个手，哎，就在那儿、 啊啊啊， 那个呢就可以针对这个眼睛。 眼睛。 哎，针对眼睛。嗯。 老伴儿吧，他是静脉曲张，做哪个穴位？ 静脉曲张呢，你只要把这个主机开起来。开起来热了以后，这个主机热乎乎的就对着他静脉曲张的小腿，把它翘在上头就可以了。 啊，那个不贴那个不贴。 电极片就不用了。然后他如果还有别的病，那就把电极片贴在别的地方。但是那个主机是搁在那个小腿静脉曲张的，啊。 啊，那就行。 好不好啊？ 好了，谢谢你呗。 啊，不用谢。 真心的感谢你、嗯。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你们全家这个生物疗法。给你们全家带来健康，好吧？ 哎，希望你功德无量，永远长寿、 嗯、啊！谢谢，谢谢。好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行，再见吧。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那个那什么 啊， 我的这个腰啊，腰肌劳损，那个年轻时候，不干搬运工，那个累着了，好像是。完之后那阵吧，稍微扭一下子也没注意 啊， 也没在乎的 啊啊。 完了以后就腰肌劳损了 啊啊。 你看我这个这还有点高血压 啊。 哎，完了之后呢，就心脏吧，不着急不上火，还没啥事儿 啊， 就这全身就这么个毛病 啊。 你看我用不用做这个？ 完全可以做 啊 啊， 可以做。 对对对， 啊、 血压高说明血管弹力出问题了 啊， 啊， 血液当中的杂质比较多，血管壁增厚，血管的内皮细胞也损伤了。所以就导致这个血压呢逐渐高起来、高起来之后呢，你的心脏的供血供氧出问题，那么接下来心脏它就开始逐渐有问题。你如果说那个要是做的话，那我们说你要是说现在腰疼的话，你首先可以先做腰部。一般你如果这两天疼的话，你坐下来，你这个腰部它立马就感觉到疼痛或者啊缓解，但是呢只是减轻疼痛，但不是说一次就好了、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因为咱们这个主要通过这个远红外啊，你做的时候它热乎乎的，起到舒筋活血的这个作用。你做完以后你就觉得这个腰啊，你活动活动啊啊，肌肉啊筋啊它都放松了，你就觉得腰灵活了啊，它能够释放地磁场，对你腰部的这个肌肉的这里边的细胞能够修复，还能修复劳损的这个神经组织啊，腰肌劳损 啊 这个恢复正常以后呢，你做点什么事儿呢，你这个腰呢它也不疼了。那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的主肌可以放在你的腰部然后呢、还有两个电极片你可以放在膝关节的后头。我们中医上讲嘛，腰背尾中求嘛，你做这个穴位呢、就效果很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曲池穴啊，这个穴位一坐主肌呢你可以抱在腰部，抱在腹部，靠在腰部，这个都没问题，踩在脚底也没问题。你这种方法呢，我们就说很简单很方便，你说对吧？ 对，我就是那个这个腰间盘和这个高血压的拐子的哪儿都出毛病了，你不麻烦了吗？ 就是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身上一体多病的很多的病症，通过做这个他就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啊。 我听了那个你这个、这一个多月吧，这这么一讲，我说哎呀太好了、 你那个疼痛感你做跟不做完全不一样，疼痛感就减轻 我这现在就是脑子有点成天就是晕乎乎的。 那就是你的血压问题啦，能做能做、完全能做 那就行了，那就 行， 挺好。 那咱们就 谢谢你了、 不用谢，希望您早日康复好吗？ 哎，好好好好、 好，再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